朝鲜劳动党访越代表团6月5号向河内的胡志明主席陵墓敬献了花圈。参加者以朝鲜劳动党代表团的名义献花圈表示了敬意。